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见多云，北至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5%。那今天夜间呢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呢40%。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良好，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来关注一下双休日的天气。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预计双休日期间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白天呢光照不错，气温逐渐回升，最高气温呢4到5度。但是周六呢受到霾的影响，外出呢请大家注意防护。周日呢比较适宜假日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呢天气仍然是比较寒冷，外出呢也请注意防寒和保暖。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周六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低气温-7度。周日呢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低气温-5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一提到北京的房价，人们可能都会感叹啊，说今年以来北京房价的这种变化，尽管房价下来了，可是呢北京楼市还是出现了冷场的局面。那相关的数据表明说，在近段时间北京郊区楼市的成交量也是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而且上升的势头还是比较强劲的。那目前北京郊区的市场情况怎么样？那哪些区域在2018年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哈？今儿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资深的这个地产人傅在兴。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在新年伊始呢和大家探讨一下2018年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趋势吧。 嗯，那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公众号呢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的直播时间，那周一到周五呢会有重播啊，也就是晚上的7点到8点。那如果白天可能听不到的话呢，大家呢其实是可以这个跟我们一起再来听一下这个重播的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是最近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就是只要您是有房产的法律问题的哈，如果比如说有纠纷也好，或者说一些房产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办的一些事情的哈，也可以啊，您都可以把您的姓名、把您的手机号啊一起的发送给我们啊，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给大家来打电话啊，您可以现场的去咨询他啊，这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吧啊，随时都可以。那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2018年要关注的一些区域啊，其实我倒觉得可以让这个在兴跟我们来聊一下，就是17年哪些区比较火热，然后另外你预测一下18年哪些区域相对来说，我们先总体啊说一下哪些区域你会觉得比较火。 17年总体来说吧，这个从317出现新政之前和之后吧，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的这么一个情况吧。然后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吧，就是整体感觉整个北京市场呢没有不火的区域，可以这么说。 嗯， 就是所有地方只要是房啊，不论是哪个区几环，它的成交量都是非常活跃的，都是出现了这个排队买房一房难求的这种趋势。新政以后呢，尤其是随着这个二套房的认定，包括这个就是首付提高了以后嘛，造成了一个就是市场迅速遇冷的这么一个趋势吧。等于在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情况下呢，2017年一整年综合来分析来说吧，就是整个这个城区它的成交量呢，相对于郊区来说呢，还是郊区的成交量更大一些，尤其是在五环以外这个区域吧。 嗯， 因为首先来说，城区的本身房源就不多， 对， 而且大部分呢都是属于这种类豪宅这种产品吧。 对， 本身都是置换的人群呢，相对比较多一些， 嗯， 他会选择这种总价基本上在1000万到2000万的比较多吧，啊，这种产品。但是随着这个政策改变了以后，首付提高到80%，还有就是这个利率的上浮啊，然后包括它的认定的方式吧，就是首套和二套的认定方式也都有所区别了，所以很多置换的人群呢，从原来的首套变成了现在的二套，所以导致了这个市中心的城区的房子，这个整个交易量就下降了啊。 虽然想买啊，但是因为首付问题是吧？ 对对对，因为本身它都是大部分人是换房子， 换房对、 啊，卖了一套再买，所以说新政之前和新政之后首付要差了一半儿、啊， 一倍 ，所以导致了这个成交量呢，市区的迅速下降，郊区相对房价相对便宜一些吧， 啊， 然后。等于就是置换起来可能就是没有原来的差距那么大吧，在首付方面，所以说郊区的成交量要就是整个五环外吧，啊，成交量要大于这个五环内的市区。 嗯， 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那我们也来说一下，比如说在这些众多的热门区域当中啊，大家对哪类房子更为的关注一下？还是你刚才说的改善吗？还是刚需？ 对，通过这个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的这个成交量来看啊。大部分人就是60-70%的购房者吧，选择的都是这个小三居或者是改善型的三居，这种相对大面积一些的房子吧。你像80平米左右的这个，对于首套置业的这些人来说，基本上成交量就是不是很大啊，大部分都是这个三居，因为现在不是也二孩政策，开放二胎政策也导致了大部分购房者吧，想这个从小换大，或者干脆一步到位买一个三居，或者小一点紧凑型四居，这是最抢手的产品。 对，就是现在功能性会在大家比较在意一些。 对对对， 就是、不像原来是就傻大傻大就行了。 对对对 对， 而且这个就是抑制炒房这一方面吧，我个人觉得就是效果特别明显。 嗯， 现在买房的都是住的。 嗯，确实是， 几乎就没有再说是想投资想炒房，这样很少了。想投资的人基本上都去了这个纯写字楼或者纯商铺，这些投资产品去考虑了。所以说用住宅来炒的人几乎就是，我觉得是 比较少了， 几乎就是没有吧， 有 特别少一部分了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互动了。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这个银海说有什么房子吗，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啊，我们先把这个小话题先赶紧说完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众多区域当中，大家可能是还是对于这种就是功能性的这种房子，比如说小三居啊、小四居啊， 对对对， 这种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的关注一些。那不同年龄层段的购房者对于居住的要求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那肯定嘛、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目前大家在买房当中最考虑的方面都有哪些吧。 嗯，最考虑的方面呢，其实也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些个方面吧，比如说交通配套这两方面，然后其次就是这个房子的所在的这个 区域 啊，对，然后因为现在基本上北京市的各个区县啊，各个区它都是相对比原来成熟了很多，它的配套呀，它的商业呀，啊，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基本上往细了说吧，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更在意的是我所在的小区，我 走路十分钟范围之内，或者这个一些配套，或者说我小区内部的一些院里边的配套吧。 嗯， 这个各个年龄段的人就有所不同了啊。你像这个六零后们，肯定希望家里的周边甚至小区里面就大型的超市和菜市场啊。 嗯， 你像九零后呢，他肯定希望有一些健身设施。你像九五后呢，他们可能就更需要这个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就在自己楼下，甚至在自己单元的一层才好呢。 嗯， 啊，是各个的年龄段不同吧，对于房子的需求就不一样了。 没错没错，当然大的这个方向是一样的，整体的交通，整体的大配套是吧，但是有一些这种细节，所以就还考虑到比如说你们选的这个小区它是以什么为基础建立的小区。 没错没错， 这个呢其实我们在选房的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啊。那我们说在理想的这个居住的这种服务方面，可能这个物业现在目前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了。 没错没错， 以前可能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先问多少钱是吧， 对，物业费多少钱， 物业费多少钱，我就找便宜的是吧。 对对对， 很多朋友说，哎，这有0.5块的，就是五毛的，那我选这个哈。 嗯， 一看那个不行，那5块的太贵太贵哈。 对对对， 好，以前是这样，但是现在大家其实对这个能够理解很多了。 没错没错，通过最近这些年我发现的这个各个楼盘的不同的物业服务水平吧，啊，就是发现了一个跟原来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你像原来吧，物业给提供的这些服务呢，仅限于说小区里的花花草草、卫生啊、保安这些情况。而目前越来越多的这个房屋，它的这个小区的物业呢，提供了非常非常高端的一些物业管理水平吧。而且就是房子的总体物业管理水平呢，和它的价位，也有一定的非常大的关系了。就比如说吧，在三环啊，西南三环玉泉营这个片区啊，大部分这个二手房的小区呢，可能都是这个5-6万啊6-7万一平米，但是不乏就有相隔一条马路几十米， 嗯， 这个小区就12万啊，在隔壁小区可能14-15万，就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价位呢，出现在了同样几十米的距离范围之内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原来的思想当中，简直就完全不太可能出现的事情啊。你包括这个最贵的一块地嘛，就是这个葛洲坝拿地75000的楼面价的这块地，也出现在这个玉泉营的区域，花香桥到玉泉营之间吧。 嗯， 所以说他们提供的完全不一样的物业服务呢，在这同样的地理位置上，也能充分体现出两个房子不同的价值来。 是， 所以现在大部分人要关心你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你家物业费1块哦，我家物业费8块，我家物业费15，那么好，我选那1块甚至那个更便宜的啊。 嗯， 已经完全不是这个概念了。 没错，嗯，大家其实现在慢慢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啊。而且这个物业的其实也是我们以后这个房子比如说能不能保值啊升值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了。 没错， 以前大家可能关注的比较少。 对对对，以前的小区也没有提供什么私家这个厨师，私家营养师。 对对对对， 这些都不敢想象。 没错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如果有新房咱就买新房会比较的好啊，因为它建的会更加的人性化。 对对对， 啊， 服务也都不一样。 当然北京是个特殊的地方哈，因为毕竟这个现在很多优秀的一些地理位置可能相对来说新房真的很少了。 没错， 比如二环三环这种哈。 对对对， 那没办法，我们只能在五环以外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新房来入市。 嗯， 所以呢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这个选择的话其实还是一种纠结啊。 对对对，不过现在很多房子就是新房子啊都有智能家居系统啊，新风系统，还有恒温恒湿恒氧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吧，相应的加入到了这个住宅小区的这个产品里面，所以导致了我们这个生活品质啊肯定是越来越高的啊，更加便利。比如说我可以在办公室，我就用手机 APP 操控家里面的空调，我提前打开啊，夏天我回家是凉凉快快的啊。你包括新风系统呢，都不是自己家的那个空气净化器了，而是物业综合的整个小区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设备啊。物业会经常去换这个滤芯儿。 嗯，那我们下面能不能用数据啊更为客观的来看一下这个购房者在2017年整体的一个买房的一个心态，然后我们也通过这个呢，我们也来简单的分析和预测一下2018年啊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是不是能通过这个状态然后给大家做一些这种理性的分析啊。 好的好的好的，在2017年呢可谓是这个政策前政策后呢，它出现了一个就是明显的变化啊。通过这个 官方的数据来看呢，就是购房者的信心在2017年的这个三四月份处于最高位啊，就是政策出来之前最火的那段时间啊。五月到十月的呢，变化程度呢就是相对较小了，逐渐呢慢慢的这个成交量有所下滑。十一月的信心下跌更明显一些，购房者对市场的观望情绪呢更浓了，对后期楼市的发展这个呈观望态度非常明显。总体来看呢，从2017年用户实际找房的行动上来说，高峰期是在二三月啊，春节过后找房的需求就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上涨啊，这个趋势。回望这个2017年全年呢，找房高峰期就是上半年呢，相对下半年来说还是上半年更多一些。在严格的调控这个环境下呢，金九银十也没有见到像16年那样的空前盛世吧，就等于整个17年的购房的这个热度呢是从年初到年尾逐渐变凉，是这么个情况。 嗯，那你觉得这个18年啊，就是大家可能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之下，对于买房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看的呢？18年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就是首先呢，在17年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些政策吧，影响了这个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啊，然后但是这个所有房企的总销售额啊，全国来说就是还呈现了比16年上升的趋势啊，就是量比原来大了啊，价格呢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下降啊，但也没出现说大幅下降啊，但是这个成交量确实就是大了，这个成交总面积啊就是上涨了很多，包括销售额啊都突破了这个千亿大关的有很多很多啊，大概得有二三十个房企吧啊，它的销售额呢都超过了千亿大关，你像碧桂园、万科可能更甚者都到了四五千亿了啊，这个一年的销售额啊，等于2017年呢，在调控当中，我个人认为有一些就是伤及了刚需和置换型的这些也算置换型刚需吧。就是他们在这种严厉的市场打压情况下呢，受到了一些伤害。其实他们并不是炒房子的，啊，就尤其是这个对于二套房的这个首付80%的界定啊，之前呢是这个我曾经贷款买了一套小房子，现在我把它卖掉了，我没有房子，那个贷款肯定也是还清的，我再买房 算首套，对， 现在这种刚需置换的就变成了要首付80%， 是不管你有没有房子， 对，只要你曾经 贷过款 有贷款记录啊，还有的就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小两口没房子，感情不和把婚离了，这是我认为最挺那个不合理的一个地方，我认为最不合理的就是，离了婚了以后呢，本身在婚内也没有房子，婚前也没有房子，一直就没有拥有过房子，现在离了婚以后呢，想这个买套房子，对不起，二套。这个也是限制了很多很多人对楼市的信心吧。 哎，为什么离了婚之后没房子？这个之前没贷过款是吗？ 因为他就是之前嘛，这个民政局很忙，之前啊特别忙。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老是用离婚来买房子， 来逃避这个税费，或者来逃避这个二套的高首付啊。所以说现在政府一刀切的这么一个方式吧。导致了是能抑制住这个为了在买房算首套而离婚的这些人，彻底堵住了这方面的这个漏洞啊。但是也伤及了一些确实 是 无辜的人群啊。 没错。 所以说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 对对对，整个17年来说，我觉得展望18年吧，可能就是不合理的地方要慢慢去改啊，让楼市呢去向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去走吧啊，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在目前房地产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商品了。那么国家也不可能就是立刻就制出来这些特别特别完善的政策呢啊，保护刚需，保护这个置换，又抑制炒房，这个对谁来说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所以说国家肯定会慢慢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一些制度吧，然后让这个市场呢更加平稳的去发展。 所以我倒觉得2018年哈，不光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政策出台，另外一个呢，可能还会，我觉得还是很多朋友买房的一个挺好的一个时机，因为毕竟现在整个整个房价是往下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嘛。 对对对，政府帮你摁着房价，你还不买，那非要等到它又 涨得很高的时候再买吗？ 对，所以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但是对于置换的人来说，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没有买房那么容易啊，因为置换你得先卖。 对对对， 那你卖的时候这个周期可能就会变得会长一点，所以那天也是有很多听众朋友问说，我现在就想置换，我到底是这一边看一边买，还是说我这先卖？当然稳妥起见，肯定还是先卖会比较的保准一点。 没错没错，但是现在大部分开发商据我了解都把这个付款周期拉得很长很 长 啊，你像门头沟有一些区域的房子的，你交完 10% 或者 20%、 嗯、 你可以到6个月5个月、 嗯、 你再继续付款，这样都可以，正好给你留一个卖房的这么一个周期嘛。 嗯 啊， 所以大家就是还是自己看一下这个周期够不够，无论是你买新房还是二手房， 对对对， 都要把这个周期拉得很长一点。 对对对，商量好周期、嗯、再决定是如何操作。 对，当然如果您保准的话，肯定是先卖了房子再买，你想买哪儿房都行，比较方便一点。 对对 对, 对, 对、 啊、 没错。 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目前啊北京整体的这个房价哪些区域呢比较的热门哈。之前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大概的给大家说了一下，那我们下面具体来说一下现在北京整体的一个房价的一情况，再一个哪些区域你觉得这个2018年会比较的一个热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 嗯，整个北京的这个区域成交呢，目前来讲是这个房山、大兴啊、门头沟板块，还有这个西南板块吧，比如说这个通州、大兴交界处、 嗯、 这些个地方，整个的区域的成交量呢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价位呢相对适中，像北面这个。西面东面， 嗯， 这边是一直就是在北京的这个房市里面呢，成交这个价格呢是比较高的一个区域啊， 嗯， 然后所以说它那个价高的成交量肯定不如这个价位相对低的地方成交量高一些嘛，所以整个2017年呢还是这个门头沟、房山、大兴啊，包括那个通州的一些区域吧，成交量是要遥遥领先的啊。这些地方呢，大部分都是有轨道交通的啊，离市区也不是很远吧，啊，上班可以通勤啊，价位适中，所以这些区域呢，在2017年的成交呢，占了一大半的江山吧。 嗯， 啊、整个2018年，个人觉得还是这些区域呢，因为它会越来越完善，可能。未来成交的主力军还是在这几个区域吧。 嗯，但像这几个区域大概比如说什么类的产品会比较多一点，就是还是刚需多一点还是改善性多一点，因为我今年看到的还是各种高端产品、 嗯、 别墅哈挺多的。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这些区域呢它就是大部分还是属于这个适合首套置业的这些刚需们吧啊，当然也有一部分产品是针对这个换房置换的一些，你比如说我从三环卖一个小房子，我可能去五环 买一大点 六环左右，对，我卖个80平的，我买了120平米的三居两卫，可能我80平米那个还是没有电梯的呢， 嗯 啊，大部分人是有这种想法的，因为轨道交通或者说是新开通的这些陆路交通呢导致了跟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的距离可能就是10几公里、20公里，需要20分钟到半小时之间， 嗯， 就是不要太远，20分钟左右吧，就可以继续通勤啊，然后也不会说一堵车堵一个小时， 嗯， 这种状态下呢，换房还是非常踊跃的， 嗯 啊， 正好啊，刚才说到这个西南啊，不是这个，正好我刚才那位朋友说这个未来问这个银海有什么房子吧，这个大兴那边。这个银海应该属于大兴吧，我没说错吧啊， 对对对对，银海是大兴， 就那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房子或者哪些区域相对来说比 较好？银海这边在2020年吧，它可能要交房一个项目吧，这个项目呢是针对于首套刚需的啊，60平米的一居室，然后这个70-80平米的两居室， 嗯， 这个目前可能就是在北京所有的开发商当中啊，就说这个六环以内吧， 嗯， 可以说几乎就没有开发商愿意做这个60平米、80平米这种 社区了。 为什么 呀？ 因为单价普遍都很高， 嗯、 就是这个往大了说，举一个极端点的例子啊， 嗯、 如果20万一平米、 嗯、 啊，那么60平米是1200万， 对 啊，那300平米呢是6000万， 嗯 啊，300平米6000万，这个人群呢认为。这个6000万的总价去买房啊，买个300平米的， 嗯， 他觉得区域如果合理，物业服务水平如果合理啊，小区都没问题，他觉得可能能接受。但是如果说让首套置业刚需们花1200万去买60平米的房子， 嗯， 没人买， 确实总价太高了。 对，所以说单价高的地方呢，往往都是大面积的房子比较多。 对， 所以说这个北京整个区域吧，就是整个。 整个北京境内就是单价现在都不是很低了，现在可以说、 嗯、对、 啊、所以说小户型的纯刚需社区 还是得往外走一走、 嗯、 新的话 特别难找现在、嗯、 这位朋友啊，您是想问有什么房子，但是我没明白，就是您想买什么样的房子，包括您的预算是多少，然后呢这个想看什么样子，您有什么样的要求，如果您能仔细的或者详细的发一条给我们哈，可以让这个再行给大家再来分析一下都没有问题哈，你最好说的具体一点， 对对对 对 对, 对 吧，根据您的这个要求然后来帮大家去解决各种样问题啊。大家最好能够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或者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房产法律的一些问题，您不止于周六了啊，其他时间都可以，都可以把您的这个姓名和您的手机号发送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到时候会请专业的律师给您打电话。另外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携手一生说，我2014年在机场附近买了一个这个商用的这种房子，去年呢又遇到了一系列这种限制吧，对吧？ 嗯、 说那么他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出租吗？ 别着急出手卖，我是个人建议啊， 嗯、 因为这个首先来说啊，他这个就是必须用公司，现在是必须得注册一个公司来买这种商办类产品了啊， 嗯、 然后但是这个。有很多人呀，就是中国人基本上大部分95%以上中国人吧、 嗯、 都认为买一个东西比租的是踏实的， 是 他要是买得起呢他肯定就是要买， 嗯 啊很多人是东拼西凑亲戚朋友借钱凑首付，然后也要买一套房子， 对，因为在有些区域这个租金真不便宜、 啊、对对 对, 对、 啊、所以他觉得你看一个月我花个7000-8000我租个房子，那我这还不如付， 我还不如去远点，我10000块钱交月供， 对呀、啊、这不是也差不多吗， 首付完了 对，好歹还是我自己的， 对对对对、 啊、 而且您那个机场附近的这个小户型啊不用发愁啊、 嗯、 机场这不是还没开通呢吗，都火成这样了、 嗯、 开通的时候您想想望京，您就知道您这个什么价值了啊！ 对，所以就是 以别着急，往后肯定呢，增值空间是有的。 对、 啊， 而且主要是现在卖，其实也真的不好卖啊。这个你说卖个人吧， 对对对， 还得看您这什么年限的， 对对对， 是吧？我是哪年之前的？我记得是可以卖给个人， 就是在新政那个之前，如果你那个做了网签的， 嗯 嗯, 嗯， 等你取得房产证以后，你再卖。 而那现在的肯定都不行，都得是这种商业的这种，或者就是我有公司我才能买。所以您卖真的不好卖，而且必须得也不能贷款，对吧？你全家得全款，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 所以就是不好卖。所以 等等政策吧， 对对对。 政策吧， 另外一个这个等到真的机场开了以后、 嗯、 我相信那边还是确实能很火的，包括一些小公司可能都会来去租嘛， 没错没错 啊，能这种商业的他能注册公司， 他最起码他的租金他要相对比住宅要高很多， 对、啊、所以您现在还是先出租吧， 对，注册这个企业呢能注册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优势， 是啊、嗯、而现在很多创业的嘛，是吧， 对对 对, 对 啊，所以您还先留着，然后呢这个先出租啊，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啊。行，大家要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半段呢会继续给大家来说一下2018年啊整个房子的情况，哪些区域比较的火，帮大家怎么去选房啊，另外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下半段我们也会一块来回答一下。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然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呢是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那今儿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良好，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来关注一下双休日天气，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呢，预计双休日期间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白天的光照不错，气温呢逐渐回升，最高气温是4到5度。但是周六呢受到霾的影响，外出呢请大家注意健康防护。周日呢比较适宜假日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天气仍然比较寒冷，外出呢也请注意防寒和保暖。另外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周六呢是晴转多云，有轻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呢是4度，最低气温-7度。周日呢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低气温-5度。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的一个空气的重污染的一个橙色预警。2018年的1月13号0时到1月15号的24时，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是禁止上路行驶，停止这个土石方等施工作业。那有关的企业是停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那也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呢是停止户外活动，也请市民朋友们做好健康的防护。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我们来说一说2018年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些区域。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资深的地产人啊，付在兴。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在公众号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了一个福利哈，就是只要您有房产的一些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和手机号啊一起发送过来，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您打电话啊，您可以现场来咨询一下。我们下半段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按季快讯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信息。昨天西城区房管局对外发布西城区2018年的经济适用住房家庭意向登记的公告，根据公告的内容呢，说这次将配售1673套经济适用房，这些房源呢是位于通州、房山、大兴三区，价格也明显的低于普通的商品房，最高的均价没有破万元啊，最低的仅只有5000块钱。哎呀，这个好便宜 啊。是啊，谁都心动。 对，那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西城区的这个登记哈，这个怎么去登呢？是说现在还可以去登记吗？ 它是针对之前拆迁过的或者是已经拥有了这个经济适用房购买指标一直等房源的这些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大概得有5到10年前就拿着指标没有选着房的这些人，今天终于能选房了。应该是有这么一个可能，因为西城区本身它的这个整体房价就是比较贵啊，10万块钱可能垫底了都在那儿所以说在西城区的这些普通这个拥有指标的这些购房者们来说呢，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买着合适房子、买着经济适用房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确实。 所以说到现在终于有了他们可以选的房子了，也是个好事吧。 没错啊。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有些朋友想申请是没有办法申请了。 没有肯定是之前就是等 房剩下的那些，因为经适房已经这个一退出理事会台了，基本 上。对，经济适用房完了是自住型商品房，自住型商品房完了现在是共有产权房。共有产权房。 对。 连自住型商品房都没有了。可见经济适用房。 对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昨天呢，市规划国土委针对日前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用地政策的一个意见。进行了一个解读啊，并且要求各区政府、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要统筹规划，组织高精尖的一个产业优先在各类园区来落户，并且通过弹性的年期呢，出让土地和土地年租制的一个方式，控制和降低土地的使用成本，为高精尖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一个保障。 这个综合的土地使用方式呢，就是我是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啊，因为它这个北京呢，现在不是要存在着一个重点的这个政治任务，就是疏解这个非首都功能型的产业嘛。当然它要留下来的肯定是高精尖的这些这个企业和人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北京的土地的成本如果太高呢，可能就是未来给这些企业造成的这些经营成本也是越来越高。不论你是买写字楼、买这个办公、这个产业园还是租啊，如果这个土地的这个价值依然很高的话，那么必然要转嫁到你的购买价和租赁的租房价啊。所以说这方面呢，如果能改变一下传统的这种土地竞拍招牌挂的方式来这个获得土地呢，可能对未来的这些企业们的这个经营成本使用办公场所的成本要是有一定的下降吧。 没错。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作为首批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城市，2017年11月1号，武汉在全国省会城市当中率先上线政银合作模式下的一个住房租赁交易的一个服务平台，为探索破解大城市的租房难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啊，这个好挺好的一件事。 这个是个好事。 这个要真的能够实行起来，我觉得全国能大力推广的话，我们还是挺期待的。 现在是据我了解，北京的租房市场呢，这个事情不是政府主导的，但是也有这个租赁的平台呀，网上租赁的平台呢，就是给那个租赁的这些住户们呀，提供了一个月付租金的还没有押金的这么一个服务啊。这个是最新发展起来的啊，都是这个金融机构们在给这个租户们服务，因为毕竟这个北京这样类似北京的大城市，租房的人还是有很大一些比重的，像以往押一付三，甚至说押二付半年的这种的租赁方式呢，肯定给刚毕业的这些大学生们啊，包括这个普就是收入呢相对这个中等水平的人来说呢，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个未来的一个趋势吧，月付租金。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近日湖北、四川、宁夏等地呢相继召开了住房城乡工作会议的指出，2018年房地产的一个调控将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一个长效的机制，并且保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重点的是为建立商品房加政府保障房加租赁住房加共有产权住房的多元化的一个供应的格局，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 没错，这个2018年呢，除北京之外啊，有很多很多城市呢，在这个前一周，已经发布了一些这个，就是改变之前的那些限购政策吧， 嗯， 就是已经变相放松了这个限购啊，就比如说在这个兰州、南京、厦门啊，然后前天呢又增添了三个城市啊，广州、天津还有青岛都加入了这个解除限购，或者说这个变相解除限购的这么一个大军当中了啊。因为大部分的城市呢，就是变成了你可以买啊，外地人买一套，本地人买两套，不需要社保了和纳税了。原来是这两项都是非常需要的啊。你像天津还有一些广州这个青岛呢啊，也推出了一些就是本科生或者是这个大专生， 嗯， 更有甚者是这个中专生，有学历的啊，可以不受这个限购这个纳税社保来限制啊，就等于还是变相的放松了一些这个限购的机制，但是呢，限售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说买完房子以后呢，取得房产证3年到5年之间不可以买卖， 嗯， 这个还是严抓没有放松的啊。 对， 正所谓这个政府呢，也是要这个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求，抑制炒房，这个调控是把双刃剑啊，既要避免这个伤害刚需，又要对抑制房价这个抑制炒房的人又起到一定帮助吧，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吧。 嗯，好的，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近期呢，某房产的网站分别从房屋的设计、小区的环境配套、城市区域选择、物业中介服务等方面梳理出了城市人居住态度的一个新趋势，并且通过这个对一线啊、新一线城市不同年龄阶段啊居住者的一个调研，更好的了解了城市人对于居住需求的一些变化，以及对于长租公寓、智能科技住宅等新兴居住方式的一个认可度啊。这个其实真的是能看到大家现在年轻人的一些住房， 还是有很多人喜欢永远租房的。 嗯， 他可能觉得就是购买房子的压力非常大。 对，我有这钱，我还不如做点其他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呢？这个。 各种投资啊， 对投资啊，或者说我让自己生活的 更加滋润 一点 啊，旅旅游啊， 对对对， 高消费一些。 对，当然，所以在这个租房的基础之上，能让大家长期的或者说愿意去租房，我觉得可能还是得需要政府出台一系列的 政策。没错没错，因为如果说政府没有一个这个长租这个保障机制啊，就会导致租户们呢频繁搬家， 嗯， 频繁搬家， 不光搬家，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弊端，比如说这个市场比较的混乱，可能价格是高高低低的， 对对对， 然后再一个呢，可能房东会随意的涨价呀， 对对对， 然后说搬就搬呐、啊，就干脆住不长久这种， 对 啊，所以就他就会有很多的担心嘛。 现在有很多这个廉租房呢，也是直接政府的行为嘛，直接这个通过公开摇号的方式啊，租给符合标准的一些本地居民，或者说是这个新北京人吧，一个新北京人的概念，首先在这个共有权住房上边体现出来了啊，有稳定工作，然后5年纳税5年社保， 嗯 啊，这些人都是未来可以相应的去租一些政府提供的廉租住宅的长租公寓的， 嗯， 但是目前这种房源还是特别特别稀缺，特别特别少啊， 对对，嗯， 达不到这个真正的那个需求的那些数量嘛。 没错，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关于房产的，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呢有朋友来问啊，说这个平谷那边的房价怎么样啊，说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自由山谷什么的是吧，会不会涨价什么的， 哦，那个游山有谷吧，那应该叫 啊，对，游山有谷， 那个项目呢就是之前在317之前吧，17年的317之前有一些这个小户型的商办啊，然后卖的也挺火，然后他的那个70年住宅呢也是相对这个少一些吧，就是在 它因为它项目产品比较多啊，然后那个项目呢，据我了解是存在着很多没有网签的人买不了了，然后存在着一些退房的一些情况吧。但是平谷这个整个的70年产权住宅的这个市场呢，相对平稳。就是这么些年，我发现，越远的郊区，可能跟北京市区里面这些房价的跌跌涨涨关系越不大啊。你像密云啊、延庆、平谷这三个北京最远的这个郊区来说吧，啊，它的房价基本上就是北京大涨，它涨一点点。哎，北京大降，它不降，就很稳很稳。因为在这个三个区域呢，几乎没有炒房者，也没有外地购房大军来。 嗯， 它属于一个怎么感觉自给自足这么一个区域了啊？因为市区的人上班的人在这里达不到通勤， 对对对， 啊，达不到通勤状态。然后在本地这个工作的生活的居民呢，他又不可能住在三环四环， 嗯 啊，所以说。它也算是北京的一方净土吧，我觉得。 对对对， 不会受房价大起大落的影响。 所以去那边养老倒是不错。 对对对，但总体房价这些年属于平稳上涨吧， 啊， 平稳状态，一年涨一点点，一年涨一点点， 嗯， 但是降是没见着它大起大落。 嗯，好的，大家有问题继续来问啊，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有什么样问题都随时的发送给我们。虽然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来通过这个公众号来进行互动的啊，平时的时候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发过来，我们看到了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另外我们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呢，就是如果您有房产的一些纠纷，法律纠纷，也可以把您的姓名和您的手机号啊一起发送过来。有什么样法律的问题需要我们帮您解决的啊，您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给您打电话，您可以来现场咨询。好，我们下面继续来说我们今儿的话题啊，就说说这个18年我们关注的一些区域。上半段我们聊到像门头沟，可能比较火，另外像大兴是吧，还有像 通州， 通州 这三个板块都还是不错的。 那这三个板块我们也来具体的说一下吧。 好啊好啊，这个三个板块来说呢，这个动静最大的可以说是这个门头沟吧，最近有些新动静啊， 嗯， 可能原来像大兴新机场已经是最近几年一直有 的，一直在说 的了啊。通州这个北京这个副中心， 嗯， 北京市政府也搬过去了啊，这个也是说了几年了。但是门头沟呢，最近有一些新的这个战略发展吧。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 S1 号线也是这个咱们全北京唯一的一个磁悬浮一个轻轨啊，它呢在12月的31号啊正式的运营了啊，今年2018年呢已经开始可以天天坐这个磁悬浮来从门头沟到市区了。它这个磁悬浮呢叫 S1 号线啊，目前呢是开通了从门头沟的新城区呢一直到这个苹果园啊，大概时间呢20分钟左右吧，啊，随着这个 S1 号线的开通呢，这个也给整个门头沟的南城区，也就是说它的新城区啊，带来了无限的这个生机吧和活力啊，所以说，那边的楼市呢也是这个水涨船高吧，啊，有一些不错的，也就是在这个 S1 号线的这个上岸站周边啊，也是有楼盘的啊，这是门头沟的这个轨道。那，啊，还有一条没有开通的呢，是在规划当中了，预计呢是2023年完工通车吧。它是从通州副中心一直到门头沟，北京这个东西向的一个大动脉就要打通了啊。它这个更多的呢是服务于要去这个市区或者是要去更东边一点的这个人群们，通勤的人群们吧啊。它不像那个 S1 号线就到苹果园就到终点站了，然后再去换别的车，它是可以不用这个换乘直接到通州的，然后中途呢会有这个14个换乘站啊，与北京众多地铁都能连到一起。这条地铁呢是要通到门头沟的这个北城，也就是说是老城区吧啊，从此以后呢门头沟南城北城就都有这个轨道交通了啊，这也是比较方便的。还有就是有一个最新的一个中关村科技园，中关村科技园呢，是在这个上周刚刚公布的一个消息啊，是金融领域啊和这个互联网领域，这个人工智能科技领域都是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啊。报道是这样说的：中国正计划投资138亿元人民币，建设一个国家级的人工智能产业基地啊，叫中关村人工智能科技园啊。区域面积呢是58.87公顷，在5年左右吧，在这个门头沟就要建成了啊。这个建成了以后呢，园区的作用就是 一些高精尖的这个计算机云服务的配套啊，还提供这个 5G 移动互联啊，预计有400家企业入驻，产值呢年产值大约在500亿元吧， 嗯， 就等于门头沟呢，不光是我们之前所了解的青山绿水，适合旅游那样一个世外桃源了，而是一个拥有大产业，然后还有这个方便的轨道交通，还有陆路交通，一个综合的这么一个新城吧，大概其实就是比现在呢能有质的飞跃吧。 对，因为人口多了嘛，人口多在那边居住多了，上班的多了，那它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形成一个小城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整个周边的配套无论其他方面它都能 没错没错，包括还有两个大的医院啊，就是这地已经批完了啊，这个规划的医疗用地呢将被采用，就是建两所医院，一所是三级的肿瘤专科医院和一所二级的这个综合医院啊，两个医院加一起呢可以提供900张住院床位，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啊。目前门头沟呢有个京美总医院和门头沟区医院和中医院，再加上这两个医院就有5个医院了，它的医疗水平呢也会比现在有一个更好的进步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有买房的需求，而且对于以后门头沟看好的朋友，其实真的可以去那边去走一走。 因为本身门头沟这个区域吧，它大部分购房人他就不是门头沟本地人。 对， 门头沟本地的人呢都是有这个自己的回迁房啊，或者是有自己的大院自己的平房啊，大部分呢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不缺房的啊。但是门头沟的成交量非常大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石景山、海淀啊，就等于整个这个西南、西北加上西这个三四环，大部分那个购买人群是从这个区域过来的。因为首先说门头沟现在的价位呢，相对三四环来说，这个要便宜一大截。这个西边跟北边，这个海淀、石景山一个区域，那房价呢，就是8-9万是很平常的。而门头沟呢现在最便宜的可能5万5，大部分呢是在这个6万到6万5之间，这一个价位来说呢还是相对比较这个适中吧。因为很多这个市里人呢把房子卖掉，他就愿意去到一个20分钟，离自己原来生活区域20分钟，或者最长不超过30分钟吧，这么一个区域，而且环境也比原来改变了，房屋的品质也比原来改变了，还可能说是我卖一个80平米的没有电梯的老楼，我就可以去这个区域买一个120平米的三居两卫，带新风又带精装，所以说这是很多人置换去的门头沟。是这么个情况，大部分市里人去的， 没错。然后那我们也来说一下目前门头沟的这个房价现在是多少。 门头沟现在便宜点的就是5万5吧，差不多就是毛坯那个样子啊。然后但是房子不多，大部分呢你像这个在南城，也就是说新城区，这个地铁边上的基本上都是在这个6万到6万5啊。然后这个南城区呢相对北城区来说就是老城区嘛，相对来说呢它这个配套还不如老城区比较好，因为像大型的商业跟这个医院啊包括政府机构都在北城区啊，北城区那边现在也是有那么几个一手楼盘在卖的，大部分就是基本上北城区的均价也就是在6万到6万5吧。然后就是但南城区呢未来几年以后啊，可能新的设施都要配建好了以后啊，也是像北城一样繁华啊。所以说门头沟现在越来越繁华越来越完善以后呢，肯定是房价要随着配套和这个到位而有变化的嘛，不能配套越完善它越便宜，所以说未来的空间还是不错的，还是发展空间啊。 没错啊。那有哪些盘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的吗？ 盘的话现在地铁口那边比较火的上岸站那边就有一个叫西山燕庐的啊，那个房子就属于有80到170吧，它那个精装修的，这个大概其2020年能交房啊。然后 这个区域是比较火的，然后包括那边还有一个陇越长安的别墅啊，还有万科翡翠长安的这个住宅，那边房子还挺多的， 嗯 啊，就是南城那边。 但你觉得就是像那一片哈、啊，就是尤其房山、包括南城那一片、你觉得它以后的发展方向是这种中高端的多一点，还是刚需的多一点？ 中高端的， 还是 中高端的多一些？ 改善呐、啊，别墅啊这种多。 对对对，因为门头沟现在卖的别墅项目就是有房的。有三个啊，价位呢，也是不太贵吧，就是，什么样价位都有。但是你看别墅，它首先就不是刚需， 嗯 啊， 对。 但是门头沟大部分房子都是这个110平米起，几乎就110平米到120平米之间的房子都不多啊，80-90平米的几乎就没有，就独一份可能。 嗯， 一共它在卖的有12-13个楼盘吧，整个区域虽然区域面积不大啊，但是拥有这么多个楼盘同时在卖的也不多啊，在那个相对小的区域里边来说啊。 嗯， 然后所以说门头沟呢，现在大部分房子都是三居四居啊，要不就别墅，这样还是改善型的比较多。你像它的别墅呢，这个西山天井啊，它在这个北城吧，就属于这个永定楼旁边。他的别墅基本上，我上次看了看，是1000万不到，900多万起吧，就能有别墅买啊。然后还有就是靠西山那边，还有一个叫西山逸境的啊，那边也是有一部分别墅的，那个价位也不多，1000万到2000万之间的就很多啊。 嗯， 包括这个南城新区这边，刚才说那个陇越长安那个也是有别墅的啊。门头沟整个区域，据我了解，它的所有房子呢，它是都有赠送面积啊。 嗯， 比如说我房产证可能110，哎，实际我又送给您一个十几平米、将近20平米的一个卧室。 嗯， 这个卧室在你的房子里啊，不是露台。 嗯嗯， 不说你都不知道那是送的，可以这么理解。 嗯 啊，结果就是两居送一居，就成了三居两卫了。 嗯 啊，所以那个区域其实性价比还挺高的。你说是6万好几，你算上赠送，可能就是5万出点头。 嗯 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去看看。 对对对， 觉得 可以去门头沟那边转一转。 对，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来不及说了啊，可能还有像大兴啊、通州啊这些板块的一些比较重点的区域，我们还没来得及说啊。以后有时间吧，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 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就来说说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那行，今儿节目就这样了，明天见吧。只告诉大家两个消息，第一，2017年的首批新疆阿克苏养生藻刚刚到货10000斤，给北京听众尝鲜。第二呢，因为新疆运输情况特殊，快递成本太高，所以这一批红枣售完之后，下一批备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了。如果想要吃到今年新鲜的阿克苏养生藻，想要馈赠亲朋的，记好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提到红枣啊，很多人都喜欢用它泡茶、煲汤、煮粥，买到不酸不涩、香甜醇厚、个大皮薄的红枣，价格还得够实惠。 是的，那今天呢，想购就从塞外江南水果之乡的新疆阿克苏带来了这里的红枣阿克苏养生枣。 嗯， 充足的光照，昼夜将近20度的温差，含钙量高的碱性土壤和天然的冰山雪水，使得当地的红枣形更大、皮更薄、肉更厚、口感更佳、营养更丰富。而今天直营优惠活动就是帮大家带到底价团购这款新疆阿克苏的养生枣。 嗯， 市面上呢，一斤装的是98元一袋，一箱5袋就是490块钱。而在本档活动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块钱就可以带走5袋整整5斤的阿克苏养生枣，划算到每斤呢才39.8元。活动只有4天，是4007106108。